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却有你适合。 记得你，吸引我走向你，颤抖的香气。别贪心，宁愿喘息。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人与敌。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是飞蛾的宿命。 抱抱，我要安静，不被打扰，放我孤单。

You know what？ 别看我没有出生，就当作是种默认。看气氛急速降温，就不必问。你有温柔的眼神，你哄了所有女生，但你会非常大声，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又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你扎回 baby 不相当。

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，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，我是望着你像密密挂满的记号，总是幻想那张单票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天之光之大门口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最多我堕入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你笑笑看看我，像是望着猎物，我心已伤。我堕入情网，你却在望我看，始终不释放。恨爱心中激荡，这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骗我跌进。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像是混乱当中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陷阱，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情爱路。

出落。 Hey, no.